3.994，加元1.299，人民币6.731，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054，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31。港金系报17,42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57.26美元，卖出价1,857.98美元。港汇指数系报99.8，比上星期六升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郭生你好， 康文署要迟一个礼拜先开泳池咧，即系不满咯呢样嘢。呢个疫情都唔系今年啦，已经迟到两三年，我仲谂住准备去游水。 苏生你好， 啲市民咧，佢应该理智去谂件事，唔通林郑话听日开只系开到咩啦？人哋真系开唔到啊嘛，最终嘅康文署整好晒啲配套啊，请晒救生员先可以开啊嘛。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先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咁就啱啱过完佛诞，所以我哋今晚咧亦都同大家讲一个佛学嘅俗语，叫做烦恼即菩提。咁啊，当然请嚟两位佛学嘅居士同我哋详细讲解啦。一位就系阿张慧能居士，另一位咧就岑欢云居士，两位都。嚟過好多次噶啦，咁啊，我哋嘅監製咧就已經喺我哋嘅廣東廣西之友嘅面書就解釋咗，佢話煩惱即菩提咧就出自六祖嘅壇經，當中咧就慧能就將呢句話做咗個衍生，話前念著境就係煩惱，後念離境就係菩提。第二就係前念如果執著境界。對所面臨的環境產生好或者壞、有或無等等反應咧，就係煩惱。如果念頭一轉，下念離開前念所產生的種種分別執着計較咧，就係智慧。咁啊，阿監製咧依段説話咧，應該就係啊抄引自呢個聖嚴法師講煩惱即菩提。不過阿岑居士，其實依個講法唔一定。有啲話版本唔係出自六祖壇經喎，大乘經都有喎，係嘛？ 各位聽眾晚安。咁佛家嚟講咧，佢標榜嘅就係智慧啦。咁啊，剛才阿飛哥介紹嗰、那個煩惱同菩提，前念迷就眾生，後念悟就佛咧。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禪法嘅功夫問題嚟。 係， 即係話咧，我哋如果從翠樸素《阿含經》講起咧。就係、是、有個無名嘅障蔽，無名為父啊，貪愛為母啊，生死苦命矣啊嘛。咁但係嚟到我哋中國嘅禪宗咧就好特別啦，因為佢已經唔係純粹嘅印度禪法嚟嘅， 係 佢係經過中國人嘅智慧再提升。 係 咁所以咧，禪宗流入中國之後咧，就達摩祖師就初祖啦，咁跟住去到呢個六祖慧能就五宗七派。但六祖慧能嘅禪法咧， 就根據印度導師的研究，中國禅宗史嗰度講啦，佢係成個壇經嘅禅法嘅精要咧，就係見性成佛。 嗯， 咁但係佢呢個見性成佛咧，就不同於教下嘅所謂三身四智嗰種成佛嘅，佢係嗰個覺性一旦呈現嘅時候咧，所以佢叫前念迷就即眾生，後念悟即佛。咁我哋成日講活在當下嘛，即係我哋呢一念啊，如果喺壇經嚟講咧。他就不主張我們觀心看淨的，他是主張直接看到那個真如的佛性，所以呢你看不看到或者你看到多少呢，這個就是功夫問題了。所以老師說他說如來藏禪呢，淺的呢就類似外道神我見，深的呢就是大乘的無生法忍。 因為大乘我看過這個大乘的莊嚴經呢都有個 有的，其實這個有 煩惱即菩提，不過張居士，是不是有些說法就說不只是煩惱即菩提，是不是也都可以同時說菩提即煩惱呢？ 飛哥你真的厲害、我又講一講前念後念這個問題，煩惱即菩提，因為直接關係、如果將前後看成時間的先後呢，其中一個看法，另一個看法呢，就是前就是我們所經歷的外世界的，譬如每個人在人生上面，不論你幾如意都好啦，都有烦恼的时候，我们当不安心就烦恼，都有心不安的时候，几快乐的人都有机会遇到不快乐的事。那么、这个即字呢，就是同时间并存的意 思。 并存着呢，其实呢菩提。那么什么叫菩提呢、其实菩提我们用简单一点的语言呢，就是刚才林居士讲这个功夫其实很好的。其实是一种心灵境界。 没错。 心灵境界就叫菩提啊。那我先用这个方法先，因为所谓得道，得道其实是心灵境界。咁啊，用一个比喻啦吓，头先啊，岑居士都讲见性。我哋知道水性，我哋呢个海就变成乐园，水就乐园。唔知道水性嘅话咧，呢、个叫苦海。咁啊，到底我哋知唔知道？我哋叫做人生啊，生命啊，背后嘅光明嘅本质。你个心灵境界，知道一切事物，一切你遇到嘅事，都有光明作为佢嘅本性。咁呢個咧就比如好似喺地球海洋就最廣闊嘅，比海洋廣闊嘅咧叫天空。佛法講咧，比天空更加廣闊嘅咧就叫心靈，或者叫心量。所以心量廣大猶如虛空。咁呢個咧就其實講緊一個狀態，就係、一種功夫、心靈境界。咁所以咧，遇到任何障礙嘅事情，你個心能夠打得開，呢、這個叫功夫，所以叫煩惱即菩提。咁啊，換句説話講咧，其實冇煩惱就冇所謂菩提，唔菩提。有烦恼先证明你有冇菩提， 系咪意思即系话咧？其实烦恼同菩提，请教两位啊，系咪即系叫做一体嘅两面？即系得一样嘢，你从依面睇佢系菩提，同嗰面睇就系烦恼。 从功夫嚟讲系，从功夫嚟 一体两面。 因为冇烦恼咧就冇菩提。因为我有啲同学咧，佢咧就经常同我讲唔明我讲乜，因为佢就冇烦恼，所以佢又睇唔到乜嘢叫做菩提。 因为烦恼有菩提系不二嘢嚟噶嘛，不二嘛，但系一。变咗二元咧，嗰样嘢就烦恼啦，有分别心啊！你所有好多嘢咧，一有分别心咧，嗰、那个就个烦恼。 冇错，冇错，冇错， 系嘛？ 其实因为点解咧？其实我哋讲心灵，你要广大到有时虚，好似比天空还要广大先算啦。咁啊，任何事情你都见唔到一种所谓改变你嘅立场，一种光明绝对嘅立场啊。咁啊，呢个光明绝对立场点样嚟嘅咧？其实咧，第一方面咧系执翻嚟嘅。我哋讲文思修正啊，听翻嚟嘅，听翻嚟咧，我哋想翻嚟嘅，思想翻嚟嘅。因为有啲人讲俾听呢个世界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亦都有人同你讲话呢个世界系绝对光明嘅，因为你信任光明嘅话咧，最后你绝对光明。所以先系听翻嚟嘅，第二先思想翻嚟嘅，第三咧你尝试嘅行为，行为上面你相信呢个世界系光明，于是你行为，行为之后咧开始变成习惯。习惯变成咗你嘅 游戏 性啊，每日变成你嘅性啊，即系所谓性格。最后咧，你人生嘅改变。咁所以咧，其实啊，我哋所讲嘅呢个所谓烦恼即菩提啊，其实你知道嘛，冇呢一种嘅障碍啊，冇呢种嘅挑战啊，你系唔会走去听，唔会走去思想，唔会走去修行， 系 唔会变成习惯，唔会变成你嘅性格改变，唔会变成人生改变。 嗱，我听到我睇过呢个台湾呢个正言法师啊，唔系圣言，系正言。佢有一本書叫《靜思語》啦，佢就講過佢喺花蓮咧，就見到一啲農作物好弱啦。咁有講法，啲農作物之所以弱咧，因為佢未經過風吹雨打。如果經過風吹雨打咧，農作物就強咗。所以係咪其實有煩惱反而有幫你？ 喺度修行，係咪啊？阿岑居士， 如果我哋從嗰個基本個理念個理解就解釋下煩惱就即係煩躁惱亂，我哋內心嘅不良情緒啦。如果我哋一般講就是貪嗔痴慢而見嗰啲啦，就所謂呢、這個 六種根本煩惱，嗰啲叫粗煩惱啫。 境界同埋迷於嗰個理啊，事同埋理啊。咁菩提點會有菩提咧？我如果分別嚟講咧，就係、是、從一個世俗普通常識嘅層面講起咧。就係、是、煩惱就係煩惱，菩提就係菩提。 啊、 但係好奇怪喎，離開煩惱就唔可能有菩提嘅喎、 啊。 所以我哋講煩惱即菩提咧，就應該要小心，就唔好將佢簡單咁樣 加個等於， 唔 係 一個等號嚟嘅， 唔係一個等號。 佢係一個心靈嘅轉化。咁、啊、如果我哋喺嗰個實踐嘅上面嚟講咧，就是、我哋需要經過一個發願、實踐、提升嘅過程嘅。你不可能。就算你的概念講得很圓融都好了，你還要經過那個時尚的考驗嘛。 是。 所以我們說話呢，譬如在大乘經裏面，在維摩經很出名，他說什麼是如來種呢？他說六十二見及一切煩惱皆是佛種。他又說了一個譬如，就是為什麼會有蓮花呢？ 是啊， 高原綠地不生蓮花， 污泥污泥而不染。 即是說如果你將煩惱和菩提截然劃開了，就不是的。 所以那個煩惱即菩提的即字真係等於色即是空的即，不是等於是不即不離，是吧？ 沒錯。 咁即係話咧，你仲要睇佢嘅境界問題喎、 啊。 你一個初學的人嚟講咧，佢根本連煩惱係乜都唔知，因為佢已經陷咗喺煩惱個泥沼裏邊。咁、 啊、 你要有啲人去啟發佢，咁於是乎咧，呢、這個就係善知識的作用啦。 係啊。 嗱、啊，所以我哋成日都講咧。欲識佛性義啊，當觀時節因緣啊嘛。你冇善知識嘅啟發咧，你又不可能無端端咧就會起發到嗰種菩提心出嚟。 係。 咁正如我哋無始以嚟都唔知輪迴咗幾多世嘅，如果你佛法嘅生無盡嘅生命流嚟講咧，點解我哋搞嚟搞去都不能夠轉煩惱為菩提咧？ 係啊。 個原因就係我哋唔精咗，我哋錯咗喺邊度啊嘛。 我哋可以咁樣講嘅。好多煩惱咧係自尋煩惱嚟嘅， 係自尋 翻嚟嘅。譬如我哋細個有個廣告啊，打波先嚟落雨，個天係咪唔中意我咧？大家記得有講過啊。咁啊，其實個天又唔會中意你，唔中意你嘅，不過係你嘅睇法、你嘅態度啊。另一個譬如我哋講相見歡啊，男歡女愛啊，不如相看兩不厭啊，即係能否天長地久啊？又譬如我哋讲，大家都觉得好惋惜，就系得不到同埋已失去啊。其实真正有价值嘅系珍惜眼前人啊。咁啊，呢啲其实都系一种所谓到底我哋用咩嘅世界观去睇我哋自己世界。咁所以呢个即字咧，其实我相信咧，人嗰种恐惧啊、贪念啊，第一个感觉咧，好多事情我哋都会已失去，得不到系觉得最珍贵啊。其实真系能够掌握嘅就系而家现在。咁所以呢个咧要转啊。所以呢個即字同轉係相關嘅，所以我哋叫轉識成智，佛家講。 啊， 係。其實係從一個新嘅立場，從一個新嘅世界觀，從一個我哋個心量能夠包容一切事物呢、一種嘅量度嘅一種心靈智慧。 啊、因為呢個慧能喺《壇經》裏邊講嘅解釋嘅波嘢就叫做心量廣大啊嘛。 猶如虛空。 猶如虛空，心量廣大就係波嘢嚟啊嘛。所以問題就係呢個頭先阿張居士講個轉好緊要，個轉念啊，境不轉。你嘅要 心要轉， 要心轉啊， 心能轉境啊嘛， 啊，即係唔好俾個外境跟住， 境心隨境轉嘛。 啊， 聖者智慧者咧就不受嗰個外境所驅服啊。但係呢個就係《壇經》所講啦，係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啊。 係 你於念而離念啊嘛，於相而離相啊，即係話佢係穿衣吃飯色色香味觸，佢照去接觸嘅、 啊， 但係佢能夠每一刻都不為個境所轉啦，佢、就念念清明啦。咁、呢個就係智慧嚟啦。 係啊，呢、這個轉咧，其實要有空間嘅。我哋講心量咧，我哋又回歸翻啊。其中一個最理想嘅佛經嘅説法咧，我哋亦都可以參考一下呢個觀音法門入邊。我哋講普門品，普門品嘅即係咩意思咧？你如果係喺地獄境界裏面出現咧？其实你应该自觉是一个欲境界里面出现的观音，要在里面成道，示范成道之后呢，才能够令到身边的地狱众生都可以成道。这个叫同其苦跟拔其苦嘛。所以哪怕你是地狱畜生、恶鬼、阿修罗，甚至天、人的境界出现，你都可以自觉是观音。 以呢个立场。咁呢个立场背后乜嘢嚟嘅咧？就是、为大家做事，即系我哋为大家。我哋喺呢个世界上出现咧，其实我系经历呢个苦咧，就是、让我嘅苦难变成人家祝福。 嗯、 其实呢个咧，其实是一种态度啊。咁啊，呢种态度有乜好处咧？起码我哋安心，禅宗我哋讲先安心嘅。啊，所以咧，其实啊，我哋想学最上乘禅法啊，先学安心。咁呢个其实系别无他法，就要禅宗讲到最后叫安心法门啊。 因为你呢个头先讲得好好啊，两位居士就讲呢个烦恼即菩提个即字咧，系有一种转。嗱，嗰种转咧本身其实我觉得咧背后一种，我哋用翻毛泽东讲过呢样嘢都可以借用，叫一种主观能动性啊。你要将呢个烦恼转为菩提咧，嗰、那个即菩提系个主观能动性。嗱，主观能动性咧，我就想请教两位，我哋成日讲头先啊，张居士讲到话就讲观音啊嘛，喺地狱度观音啊，观音咪叫观自在菩萨。嗱，个观自在个自在，想请教两位，其实呢种自在同道家嘅逍遥有咩唔同咧？ 呢个问题好， 呢个好高深噶， 梗系高深啦。我哋先讲逍遥先啦。 啊，逍遥，逍遥同自在又唔同噶。 啊，逍遥咧，我哋叫做各当其性，各安其分啊，各自发挥自己嘅，我哋叫做本性。 系 咁，所以小鸟有小鸟嘅逍遥， 啊， 鹏有大鹏鸟，大鹏鸟嘅逍遥， 系 鲲鹏举啊。咁所以各自逍遥啊。如果你系小鸟想扮嘢。大嘅鵬鳥啊，扶搖九千里上天空，由南冥去到北冥，呢個係冇可能。啊，調翻轉只大鵬鳥要學小鳥喺度樹頭度跳嚟跳去都冇可能。啊，所以咧各自能夠盡自己本性當其分，咁呢個稱之為逍遙。咁啊，同自在咧，其實自在啊，乜嘢叫自在咧？或者觀自在嘅 自在？佛家所講嘅自在呢個意思。 其實咧，我哋叫做咩叫唔自在？我哋知道啊。当我哋自己活喺自己嘅世界咧，就唔自在，因为得失我哋都喺心里边。当我哋自在咧，有点而，如果我记得系，就算仁者无敌都系一种自在境界嚟嘅。就算天地有正气都系自在境界嚟嘅。换句说话讲乜嘢咧？我一啲都唔烦恼。哪怕系面对生死，我哋所讲嘅天地正气系乜嘢回事咧？就系、是、我将我嘅人生，变成我要奉献俾。大众，变成我人生目标就唔系我个人目标，系一种理想啊。譬如儒家嘅理想，如果系文天祥或者系呢个正气哥嘅话，咁呢种都系一种自在嚟嘅， 系 所以一种境界。其实自在我睇成就系你个心能够定喺不动里边，不论俾咩我都好，我都系定喺我自己终极嘅目标。通常呢个目标一定系因为我哋比较大嘅理想，理想同自在系相通嘅。 阿陈居士点睇呢个观自在嘅自在？ 我借用少少唯识学嘅术语咧，就系话咧，如果讲呢、这个修观咧，基本上我要将佢分为两大类啦。一类就系未曾睇正真理嘅人嘅观，咁佢就唔得自在嘅，因为佢要，譬如好简单，我哋要压制或者约制嗰个散乱心咧，我哋一定要将个意识稳定喺某一种影像上面先得嘅。咁呢个最出名嘅就 系 所谓二三四数呼吸，或者南传嘅禅法嘅四念住。咁如果我哋從《阿含經》同《原始禅法》度講起咧，觀自在咧，我覺得《清淨道論》講得好嘅，佢要講五種自在嘅：入定自在、住定自在、出定自在、反察自在。咁我都係好清晰嘅，那個技術細節好清楚嘅。但如果你去到北傳嘅大乘佛教講個觀自在菩薩，我覺得唯識中講得清楚好多。佢話講我哋個觀自在咧，首先《心經》講個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咧。呢、这個其實係指佢已經係地上菩薩，即係話佢已經有對真理現觀體驗嘅，係見到或者叫聖慧菩薩啦。 係， 如果我哋方才講六祖壇經嗰位慧能大師咧，有啲譬如我老師羅公咧就話佢係可能係五六地以上嘅菩薩都未頂。 係， 咁如果你去 到要去到八地先得喎。 係啦，所以如果你睇大乘講到遠行地後純無漏咧，講第七地、第八地咧，嗰啲就觀自在啦。 係啊。 咁再上咧就係等覺妙覺嗰啲啦，咁呢個就係大乘佛教嘅分類嚟嘅。但係無論如何咧，我哋如果將個大而化之咧，觀自在菩薩咧，佢已經係能夠破執嘅。咁佢有波耶智慧。咁我哋都有智慧，但係我哋嗰啲咧就唔自在嘅，而且我哋嗰啲咧係唔能夠將個煩惱嗰個根本咧係燒毀嘅。所以我哋嗰啲咧叫做有漏嘅智慧。咁我覺得呢個都 幫助到我哋理解呢個觀自在菩薩。 我借用西方。西方人咧译呢个《心经》，讲呢个观自在菩萨嘅自在咧，佢用咗个英文字叫做 mastery， 即系话唔系 free as the wind， 好似广东广西咁样话唔受束缚嗰种逍遥，而系话咧有一种掌控啊！你即系你中意点就点啊！去到嗰个地步个境界，所以如果我将唔用两位居士讲咁多佛法嘅嘢咧，我将佢贴地化、用作化。咩叫做自在咧？喺佛家嚟讲嘅自在咧，就叫做咩？我叫佢貼地化嚇，唔知啊張居士接唔接受啊？叫做動態清零， 動態清零， 動態清零咪就係掌控咯，掌控所有疫情。我哋咪如果問題能夠做到動態清零啊，唔係話變咗零喎。動態清零咧，你以我就成個香港、成個中國都自在啊，又可以通關，又可以成日去翻我前自在，其實就係動態清零嚟嘅。 其實 佢有一種主觀能動性嘅，要掌控住所有嘅情況，然後你先至可以攞到一種自在嘅情況啊嘛。 阿飛哥，你講呢個動態清零提醒咗我一樣嘢咧，就係喺嗰個修觀嗰個學理上面嚟講咧，唯識家講個根本智同厚德智 啊。 厚德智咧就有概念活動啦。咁呢個就係動態清零啦。我覺得，因為喺根本智沉沒正入真如嘅時候就冇概念活動嘅， 冇人諗到我哋講動態清零用 動態清零好。 呢個動態清零就係你出咗個根本智之後咧，個後得智活動嘅時候咧，佢就不過你要留意喎，呢個係要五六地極難勝地之後嘅事喎。咁我哋而家用借咗一個動態清零嗰個觀念咧，就係我哋對個煩惱嘅不斷掃蕩啊。 其實呢個咧， 我哋唔清楚嘅喎，唔徹底嘅喎。 其實咧，觀自在菩薩咧，最重要咧，佢有一個叫行深般若波羅蜜多。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咧，即係有唔係行深嘅般若波羅蜜多。咁啊，深同埋唔深。咁啊，點為之深嘅般若蜜多咧？就係、是、好簡單嘅，我哋喺真言密法或者我哋所謂修大乘嘅一種有上善法咧，就係、是我哋叫念念相續，無有斷絕。一念加一念都是一心，咁一心一意，咁所以其实得个方法嘅啫。点解我哋会一心度呢？其实我哋心好容易散嘅，个心好容易散嘅。点解有啲人念佛念嚟都念唔到呢？点解啲人念持咒啊，或者我哋叫修观都好啦，内观修唔到呢？ 修净到。 其实我举个例子啊，睇完医生唔食药系好多人嘅习惯嚟嘅。点解睇医生唔食药呢？因为你唔痛。阿叶唔痛你就唔食啦，所以啲湿皮咪买翻屋企，通常都食唔晒噶。但系咧，如果几时我哋会食药咧，即系我哋根本上唔食药唔得啦，一唔食药咧，我哋就出事啦。咁、所以咧，其实恒心般若波罗蜜多又好，自在又好咧，有一个特点咧，一定要足够嘅压力。 好啊， 足够嘅我哋叫火中生莲啊。 好啊，好啊，张居士，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再继续讲烦恼即菩提，梅艳芳唱嘅何日。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佛诞过后呢，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个佛门的俗语，叫做“烦恼即菩提”。请来两位佛门居士啊，做嘉宾啊，就是这个张慧能居士和岑宽华居士。咁啊，想请教两位，烦恼即菩提是不是烦恼就是世间法，菩提就出世间法？ 可以咁讲。先讲讲咩？我又讲先啦，岑居士。 唔系。 世间法啊，有时我叫有为法，广义上面相通嘅有为法，叫生灭法，时间概念里边，我哋有过去有未来呢个思想习惯，咁于是我哋就有一种恐惧未来得唔到或者将会失去，咁呢个咧就叫时间概念里边，咁呢个咧就叫世间法，呢个叫烦恼。其实你阿衰哥问呢个问题好高嘅智慧，因为咧其实就算我哋佛教里面所讲妄心啊、妄想，其实妄想唔系一定系谂坏嘢、谂邪嘢，而系我哋喺一个凡夫嘅一种正常嘅状态啊。呢个世界系外在于我哋嘅，睇呢个世界都系叫烦恼，都叫做妄，都叫做生灭。咁啊，菩提咧其实有一个特色嘅菩提，我哋讲可以睇成一种超越呢个世间生灭。超越世间生灭咧，即系同时间兼容咗生灭同埋不生不灭嘅，一种嘅绝对嘅一种所谓我哋叫做一切事物背后一个我哋称之为大如来又好啦，或者称之为光明嘅本质啦吓。咁呢个本质咧系绝对永恒嘅，冇所谓生灭嘅，一切事物背后啊，同埋一切事物嘅外边啊、里边都系佢嘅。咁呢一种咧就称之为一种所谓超越世间，所以叫出世间。咁啊，超越世间咧，即系根本上啦，如果你系进入咗呢种状态里边咧吓。其实你唔再系一种所谓时间概念嘅思维模式嘅，你系一种有时我哋叫做脑科学又叫 alpha 状态啦，即系你个人真系冇一种我哋叫压力嘅 alpha 波， 系 alpha 波啊，喺一种状态里边，类似 alpha 波嘅状态啦，咁冇一种压力嘅，咁冇咗压力咧，基本上你唔喺个时间概念里边嘅，咁一种我哋叫超越咗时间概念啦，咁所以系《金刚经》讲啊，过去、现在、未来心不可得，什么心可以得咧？其实叫菩提心可得啊嘛，其实正道当时的心，咁呢种咧就只能够系。为正与正力乃能自知，即系你喺里边你就知道咯。我举个例子，成日都讲就话做运动好快乐。喂，平时我哋唔做运动嘅就话跑五分钟佢想死啊！但系嗰班真系一跑咗过咗五分钟之后，好自在嘅时间，佢每日都要跑，唔跑佢哋好辛苦啊，唔跑佢哋好唔快乐。咁所以呢个咧系正道都一样。咁所以咧，其实嚟讲说破了啦，烦恼系世间法，呢个系正确嘅认知嚟，系烦恼。 不过可能我哋或者唔先讲菩提树，因为问题就话。其实我好多听众都未必个个了解咩叫菩提，但系烦恼啊个个都有， 呢 个就最易讲。但系阿岑居士烦恼都唔易讲嘅，都可以讲好耐嘅。因为嗱，慧识嗱有六种根本烦恼啦，贪嗔痴慢疑恶见啦，仲有二十种除烦恼。 呢啲咧就系讲我哋讲中二大法贪嗔痴啊嘛，即系大除烦恼有八个，中除烦恼有两个，小除烦恼就有十个。 系。 咁因為分得咁多咧，咁其實佢哋同 都值得講啊，係嘛？ 講少少咧，即係嗱，因為首先咧，我哋而家現代嘅術語咧，就叫做英文叫做 mental factors 嘅，即係亦叫情緒 emotion 係啦。術語咧叫心王所有的附屬作用，簡直係心所嘅。咁呢啲咧，其實喺柯含嘅時代咧，就冇分得咁仔細，就去到柯毗達摩佛教時代啦。再經過大乘化咗之後咧，就出現咗後來好精密嘅唯識學嘅煩惱嘅安立。 係， 佢係同嗰個修行嗰個體驗係有關係嘅。咁即係話咧，我哋要了解到咧，佛家講嗰個煩惱咧，譬如我哋講個最大嗰個分別就係所謂世间同出世间，或者世俗同圣义啊。咁但系我哋普通人冇波野智慧活动嘅经验噶嘛。 系。 所以我哋一有心识活动咧，就有执着噶啦。 系。 所以个术嗰、那个、那个偈仲系咁讲嘅。佢话非不见真如啊，而能了诸行啊，皆如幻事等，虽有而非真。佢话 當我哋嘅心識一活動嘅時候咧，根境相對咧，二和合實生息，三和合咧就會生起嗰個觸受愛取遊。咁呢個就喺柯含佛教講就四諦十二因緣。佢話我哋友情嘅生命咧，不斷咁重複呢個循環嘅。所以咧，有漏就明世間，無漏就明出世。而出世就唔係話離開咗或者匿埋咗或者隱遁咗，佢係話當你好似《心經》所講，透過嗰個智慧嘅觀照，睇到個真理，睇到個真相嘅時候咧，佢就叫見道。喺《柯含經》咧就講話呢個就係所謂嗰個法啦。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嗰、那個我哋而家摩登叫做真理，梵文咧音譯過嚟叫達摩。咁。當你對呢個法有現觀嘅時候咧，你就叫做聖人啦。你就真係能夠破到嗰個分別嘅煩惱啦。但你個驅生煩惱仲未喐過，你仲要修道喎。所以頭先阿飛哥講嗰個逍遙同佛家講嗰個解脱係唔一個概唔同一個概念嘅。喺佛家嚟講咧，逍遙係未解脱嘅。做神仙你未解脱嘅，因為佛家嚟講咧，佢講你能唔能夠。破到個執咧，就係、睇你嗰個對自我個執愛有冇受到嗰個所謂學你個話齋清咗靈啊！ 係啊，係動態清靈。 係啦，我哋平時咧做好吃力先清到靈嘅，戴曬口罩啊，打曬針啊，仍然都會出事嘅。即係話我哋個驅生我執喐都未喐過㗎。呢個要去到唯識佛教講安立個第七末羅式，我痴我見我慢我愛就清楚啦。如果你不對自己我痴我見我慢我愛咧，咁如果我哋簡單啲嚟講咧，就係、我哋有一個所謂樸素嘅實在感啊。即係我哋見到乜嘢都當佢係實在嘅。譬如飛哥，你見到我，我見到你，你覺唔覺得我係實在？你唔可能見到我係五運皆空噶嘛。 係啊， 你唔會諗我係五嚿嘢嚟啊嘛。你諗我係有手有眼有耳有鼻嘅。我叫阿乜乜，譬如阿張博士好啊，阿陳博士好，即係陳大文好。當你一見到佢一標籤了一個叫做咩名咧？你就已經落了一個分別概念的執著。咁你點樣先能夠將佢淨化呢？你就一定要透過物證聞分集，透過有漏的證聞分集，即係譬如我哋又講啲咩法門啊，或者咩咩無念啊，又咩一心不亂啊嗰啲。如果你冇經過呢、這個，如果我哋用翻嗰個偈仲講，我覺得講得好嘅，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即係話你冇守規矩。冇良好嘅心靈素質，冇端正嘅行為咧，你又不能夠再提升嘅。你如果譬如好簡單，你話我逍遙啦，咁係啊，你係逍遙啫。但係當你呢一期生命一過去咗之後咧，或者個逆境一出現嘅時候咧，你就唔得逍遙噶啦。嗱，所以佛家講嗰種咧，佢又覺得好清晰嘅，因為佢唔係從假設推理想像而嚟 嘅。係頭先阿岑居士你講起呢個。煩惱就係一種 emotion。如果你用翻呢、這個，其實唯識其實係一種心理學嚟嘅。西方就講心理學，西方心理學咧都講佢有 emotion。嗱，呢個唯識啊，講到二十種啊，小除煩惱係十種，大除煩惱就八種，中除煩惱就無慚無愧就兩種，咁啊加埋就二十種。 冇錯。 但西方人咧講個 emotion 咧，佢哋可以詳細到有成七十二種。 嗱， 72种咧就，但系我发觉到我两样比较啊，将呢个佛家所讲嘅烦恼同西方嘅 emotion 咧，有啲系重叠，有啲系唔同嘅。即系话，你譬如举个例啊，我哋讲咧，但系有啲嘢咧好有趣。西方人啊，佢主要基本上咧，佢将个 emotion 分为两大类，一种叫做原生嘅情感 primary 嘅，一种系 secondary 嘅，即系呢个叫做次。刺身嘅刺 一最 刺身而咁，原生咧就咩？原生就譬如话你，譬如我同个女朋友分手，咁分手之后咧，我即时嘅感觉呢个原生就即时嘅，就好失望。但系刺身咧，由呢种失望就会引申到边种啊？引申到一种愤怒，或者一种即系一种伤感啊？嗰种系刺身嘅，所以佢哋心理学家先揾呢个原生。咁佛家上啊，岑居士其实系亦都有一种叫做咩烦恼睡眠咧？ 如果我哋喺個， 係中正成話 錯，佢叫睡眠啊， 睡眠變咗種子咧， 係，即係話 煩惱嘅種子咧。 嗱，譬如我哋如果起咗個慈悲心念嘅時候咧，咁我哋嗰啲憎恨心咪唔出現咯。咁呢個咧，佢就處於一種不現行嘅狀態。 係啊， 咁呢個唯識家就叫種子。 總之。 咁但係當佢有緣爆發啦，遇到逆增上緣嘅時候，刺激起佢真恨心嘅時候咧，佢就會障蔽咗。所以佢叫三不善根。 啊、 三善根就啱啱對付嗰三不善根嘅、啊，就係、是、無貪、無憎、無痴、 嗯嗯。 其實如果我哋講得淺白啲咧，成佛就係人性善良圓滿嗰面嘅圓滿顯露出嚟。所以人性即佛性，是名真现实嘛。 不过佛家咧，我想问阿张居士，佛家咧其实佢讲唯识嗰种二十种烦恼、除烦恼啊，或者六种根本烦恼，佢有一个简化版，叫做五盖，系嘛？五盖盖都系烦恼嚟噶，又叫五障啊，一种障蔽啊嘛。五盖系咪简单啲啊，张居士？ 再簡單啲都得，你哋叫貪瞋痴， 貪瞋痴都得。 最後貪瞋痴之後，再簡單啲都得，就係、是、叫因為貪愛，因為貪愛所以生起世間萬法。因為貪愛就有不貪愛， 係 有不貪 無明。再簡化就無明， 再簡化就叫無明。 無明、啊。 其實咧，又話説回來，我哋成日講唯識唯識啊。其實唯識嘅重心乜嘢咧？唯識係講第八識啊，我哋叫阿賴耶。咁啊，基本上咧，其實係去到《靈家經》所講咧嚇，呢個佢將再細分嘅如來藏同埋藏識。咁啊，如來藏藏識即係咩意思咧？其實藏識就係我哋一般頭先所講，我哋作為凡夫貪嗔痴啊，即係一種所謂正常我哋作為人之為人有一啲唔如意不論任何處境，總之我就覺得唔如意，因為其他人好想做你都好啦。你在自己的位置就觉得不如意。那这个就是属于我们叫藏识部分。就是属于我们的自觉是有一种所谓的不圆满。经常不圆满里面就觉得我们充满了业力。就是换句话说在世间上我们将来都不知道遇到多少不好的事的。因为我们一定过去做到很多不好的事。那就充满了恐惧。那这种状态我们叫藏识。那实际上他刚才讲的真真正正呢其实是除了藏识之外去到如来藏思想，《灵家经》咧，佢讲埋如来藏部分，如来之藏。咁系咩意思咧？即系话咧，其实咧唔重要嘅，呢一个部分系不论俾咩现状啊，我所谓嘅现量俾你啦吓。其实最重点就系话你用乜嘢嘅一种所谓立场啊，即系换句说话讲到咧，你嘅心系定喺到底系菩萨位啊，还是系定喺一个凡夫？咁你自觉系从久远中来，即系所谓成佛嘅世界中来啊，从佛世界中来呢个世界，咁于是咧你就能够有一种嘅心嘅体会去睇任何事情。咁呢个咧就叫如来藏藏识，即系话有睇两面嘅。咁所以咧，其实圣凡都已经喺睇两面里边嘅。平时我哋唔启动嗰、那个如来藏思想嘅话咧，其实我哋就觉得自己系喺无明里边，即系换句话讲，我哋唔系从光明中来。是从多生的罪业中来，所以我们未来还有很多业要 去处理。我们从如来藏中来，即是我们从如来之藏来的时间，其实我们所遇到任何事情呢是帮我们这一期人生即生成佛，即是去成就我们开启召唤所有我们成佛的应该本来有的一种所谓你当是力量或者叫愿力。所以这个就我们其实唯识最重要就是叫识字相运。即系如来藏藏识，一体两面，所以咧就系烦恼即菩提都系。 嗱，我哋讲翻嗰种头先我提嗰种五盖啊，或者五障啊，如何将呢种五盖将佢转为头先我哋讲嘅即菩提，即系转啊。佛家有个对治方法，譬如话你讲嗰、那个贪念、贪欲，五盖第一个盖就贪欲啊，贪欲嗰个转咪叫做不净观，系咪用不净观嚟转咗呢个成为有呢个菩提心咯？譬如话你个真慧，真慧真真慧咧就将嗰个叫慈心。 阿飞哥，你讲呢个五盖咧，我补充少少啦。其实佢系专系同嗰个收集止观嘅时候咧，障碍一个修行者佢不能够完成个目标。所以个五盖咧，贪欲、真慧、 真慧、 昏沉睡眠、吊举互作同埋个疑盖啊，呢 疑盖 系疑啊，疑就对嗰个真理嘅护持，对个 对治用信心 系啦， 用信心嚟对治疑。 所以佢个疑嘅对治咧就个信， 系信， 信者就不疑啊嘛。所以佛家讲个信咧，佢系一个自信，一个正信， 系 就唔系一个盲目崇拜权威嘅信， 系 咁。所以喺嗰、那个 收集嗰個對峙嗰個角度嚟講咧，譬如頭先阿飛哥你舉咗個例子咧，就係、是、個不正官就對峙嗰個人 貪欲，係貪欲， 係啦，特別係對男女欲界嘅情欲嘅對峙。咁而喺無論你收邊一家嘅禪法裏邊嚟講咧，你都要克服兩種障礙嘅，一個就分層，一個就調舉。嗱呢個就個誤解啦，即係你一定要保持住嗰個覺察力，同埋個念力，然之後咧，你先能夠引申出嗰個集中力出嚟嘅。所以如果你唔能夠對持個五蓋咧，你又不能夠收個指成功。 係， 你收個指唔成功咧，你個觀就唔成就啊。 呢個可以補充一句，呢個絕對同我哋修行啊，其實係。点解有啲人会特别喜欢收一本经或者一个法，有啲人喜欢收另一个经或者另一个法咧？其实呢个系我哋讲同一种所谓一见钟情相通噶，同一见钟情相通噶。咁你一见钟情咩回事嚟嘅咧？喺佛法里边，如果我哋讲禅宗吓，我哋一见钟情咧，相当于我哋叫静音相继，清净信啊！大家成日听到净信、净信、清净信啊，以为觉得哎呀，清净信啊，好高尚啊！其实净信即系乜嘢咧？我连你系乜头乜路我都唔知道，不过一见到你，我好中意你。譬如见到观音嘅像啊，觉得好感动啊；见到一本经嘅经题个名啊，觉得好中意啊，心经心经啊，好有心啊！或者叫《波耶波罗蜜多心经》，以为叫做多心经咁样算啦，啲人叫做。咁啊，于是咧由净信去到浅信，就是、我哋轻轻了解。嗱，轻轻了解之后，我可以因为越了解，你越知道对方嘅优点同缺点，你都爱。咁所以咧，呢個淺信咧，即係話我輕輕了解之後咧，我都決定繼續留低。啊，跟住去到深信，即係我了解越多了解，我越愛。去到深信之後咧，開始我真係決定要黐住你啦，叫定信。啊，定信被完成，因為我哋仲有所謂根本考驗啊。啊，有時有啲人我哋遇到危難嘅時間，我就乜都拋低，然之後就去信咗基督教。啊，都會有噶嘛。咁所以咧，由定信之後去到最後咧，叫真信，即係我已經唔係信啦，因為我已經真真正正喺本經所講嘅真理裏邊，一種道理裏邊。咁所以其实到最后咧都系一个信字，呢个信字咧其实啊真系可圈可点啊。其实如果我哋对一个信心点样建立嘅咧，好多时间咧喺佛陀嘅年代讲吓，其实我哋师徒互相观察，师傅观察弟子三年，弟子观察师傅三年，觉得呢个有师傅高尚品德啊，佢嘅心量广大，犹如虚空啦。如果我哋当系禅宗先算啦，咁啊，于是啊开始对个思想嘅品德同埋佢嗰种所谓生命嘅一种力量啊。嗰種生命嘅境界啊，有一種嘅認絕對嘅拜服之後啊，然之後咧，我哋再追隨呢個師傅，透過呢個師傅真係無私嘅去將傳承傳授，咁於是咧就能夠有如一個師傅，咁開始感受到師傅無私大愛嗰種境界。咁所以呢一個咧，其實之所以今天咁難學佛咧，就第一件事我見唔到一個我哋服嘅人，一個真係修行，真係修行。真係收一個單一嘅行而能夠正道嘅大師。第二事就係話，基本上個大師肯將一生嚟教授，即係傳授自己所學嘅俾一啲弟子。好多而家所謂皈依，就係我拜個師傅之後，連師傅係咩宗又唔知，師傅見面嘅機會又唔多，教你咩去又冇教你咩嘢。咁所以其實今天佛教有啲亂咗嘅呢方面。 係啊，因為這個岑居士講起個信好有意思，因為基督教都講信忘愛。就有機會分辨一下基督教的信和佛教所講的信，大家都是宗教嚟噶嘛？呢兩者之間的信有咩唔同啊？咩相同咧？其實有機會我哋可以揾一次嚇，今次唔講，下一次咧就其實專講呢樣嘢。嗱，又要休息一陣，唱個林子祥的歌啦，就叫做《似夢迷離》。 情痴总有缺陷，情深总要别离。天意外弄人，谁人可退避？时光几次错流，人海几次传奇。醉了又分，爱情似梦迷离。如果可以抉择，能否一切暂停，将我这份情来重新鉴定？谁迫使我冷漠？谁勾起我共鸣？ 没法望清这是这份浓情，面对去或留彷徨怎决定，为何热恋不应该爱慕的你，曾也像努力求降你一起，无奈这风雨难逃避，流干所有眼泪来演一刹传奇，在岁月中爱情继续流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27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新情报嘅死亡个案有5宗。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死亡个案增加至到去9139宗。元朗牡丹金阁上品火锅再多8名食客确诊，累计确诊食客增加至到去17个人，而所有员工已经接受检测。除了昨日已经公布确诊的一名厨师之外，没有其他员工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个案只是占整体确诊宗数小部分，相信对疫情影响不大。另外，社署早前为长者院舍分阶段再进行病毒检测，至今找到20至30宗阳性个案，由于病毒量偏低，当局相信是复阳个案。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的士加价，落期收费加3元。落期之后，首段同后段的跳标收费分别每跳加2毫和1毫，新收费将会在7月17日起生效。加价之后，市区的士落期收费加至到去27元，新界的士落期收费加至到去23.5元，大屿山的士落期收费加至22元。的士商会指出，近年保险和维修费都大增，对当局决定落期收费加3元的水平表示失望，又说由于收入少，难以吸引新人入行，商会已经累积减车租达到50%，质疑政府没有正视业界面对的困难。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到访乌克兰，是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以来访问当地的最高级德国官员。贝尔伯克在首都基辅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会谈，他宣布重开德国驻基辅大使馆，又说德国会将俄罗斯石油的进口量降至零，并且计划向乌方提供现代化坦克和榴弹炮。德乌两国一度因为在武器供应和制裁俄罗斯等议题上有分歧，导致关系紧张。库列巴以德国改变供应武器的立场以及支持石油禁运为例，认为德国为和平、乌克兰领土完整和主权挺身而出是重大历史转捩点。贝尔伯克较早时视察基辅附近的布查镇和当地居民会面。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054点，跌1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69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0.28，瑞士法郎0.995，加元1.303，人民币6.735。

就算撇除一切是非道理，纪伯伦美丽轻盈的诗句已经足以令先知流传千年，就好似房屋这一篇。 但愿山谷是你们的街道，绿径是你们的小巷，你们穿过葡萄园互相寻访，回来时衣上沾着泥土的芬芳。尽管你的屋宇富丽宏伟，金碧辉煌，你也不该藏起你的秘密，遮蔽你的渴望，因为你无穷的心居住在苍穹的华夏中。他以晨雾为门，以夜的诗歌和静物为窗。 当中的诗意留待各位听众细味品尝。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先知》，作者卡里·纪伯伦，由神星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咁而家仲剩翻半小时啦，咁我哋继续讲我哋嘅题目《烦恼即菩提》。咁两位嘉宾就系阿岑欢华居士同埋张慧能居士。咁头先讲起五盖啊，盖就其实遮盖，即系 放张啊，放蔽 障蔽或者遮盖咗我哋嘅心性，所以成为烦恼。但系我好多朋友咧唔系好明白，或者两位解解。呢、这個五個有貪欲啦，有呢個嗔慧、忿慧啦，有呢個係掉悔啦，有懷疑啦，仲有一樣嘢就好多人唔明點解睡眠啊， 睡眠蓋、 睡眠蓋都會成為煩惱咧？阿岑居士， 嗱，因為咧，如果你講喺對一個修，尤其是對嗰啲出家嗰啲聲聞弟子嚟講，因為我哋要知道呢啲術語咧，佢係源於印度嚟嘅，係咁你瞓覺有咩過失？ 係咯， 瞓覺冇過失， 好多人拗頭啦。 但是原來在瑜伽師地論講，佢或者《柯含經》講咧，佢話如果你要修止觀要順利成功咧，你就要飲食知量，覺悟瑜伽，勿護根緩，正念正知，小欲知足，身心遠離。其中一個覺悟瑜伽咧，即係話你唔可以貪瞓啊。 哦， 因為喺印度嘅聲聞啊，佢係適應苦行根性噶嘛。 啊哈， 佢又瞓四個鐘頭嘅一夜。 哦。 初夜後夜咧，禪坐經行嘛，中夜睡眠啊休息啊嘛，所以呢個就《柯含經》所講嘅緣起中道嚟嘅，就是、一個喺僧團嗰個生活嘅規制裏邊咧，係有規範嘅。嗱，我哋唔係好理解喎， 係好多人唔理解啲幫我瞓覺。 如果你有一啲善知識，或者佢哋參加過一啲八關戒齋嘅活動咧，嗱咁佢有啲體會啦。嗱，所以我哋要知道咧，我哋係要一步一步嚟嘅。我哋城市人的生活咧，同嗰啲喺森林裏面修行嗰啲沙門啊，完全唔同嘅，所以千祈唔好撈亂。咁佛陀都好善巧嘅，咁佢建立個教團嘅時候咧，嗰啲規制咧，佢係對在家嘅收集者同出家收集者咧個規範嘅要求係絕對唔同嘅。出家嗰啲要求嚴謹好多嘅，即係佢要託缽。當然啦，中國唔同啦，因為中國係大乘佛教國家，但 係 印度又唔可以自己去營生噶嘛，唔可以耕田，唔可以做生意噶嘛，係絕不允許噶嘛。咁所以我哋一定要了解到呢一點咧，印度係佛教嘅祖國嚟嘅。咁我哋中國漢傳嘅佛教咧就係承繼咗印度嘅大乘佛教為主嘅。南傳嘅佛教咧就承繼呢個聲聞嘅解脱道為主嘅。藏傳咧就係屬於後期嘅大乘佛教，嗱，所以頭先我哋講過嗰啲，即係無論你係講咩緣起，譬如阿張博士頭先講嗰個真如緣起或者個 如來藏藏 式啊，嗰、那個其實係印度嘅後期大乘佛教嘅一個重心嚟嘅，因為如果我哋喺個歷史發展嘅時序嚟講咧，印度嘅大乘咧一即中觀，二乃瑜伽，仲要加埋咧就如來藏去嘅。如果再嚟到個中國就叫佛性啦，咁我哋中國人好特別，我哋中國人咧就好喜好涅槃思想同佛性思想嘅。 咁所以我哋有時睇嗰啲術語嘅時候咧，尤其是你講到呢個五蓋呢個術語嘅時候咧，佢係 柯含就柯含經嚟， 好早嘅，因為佢係同收集指觀有關嘅。因為我哋之所以唔能夠集中，唔能夠長時間專一，唔能夠有身心興安咧，就係因為我哋克服唔到五蓋。咁如果你克服唔到五蓋咧，你就去唔到嗰個九住心嘅第八住或者第九住啦。所以心一境性，咁我哋經都有講話，濟心一處無事不辦啊嘛。咁如果你不能夠濟心一處，個原因喺邊度咧？就係你，譬如好簡單。我要數呼吸，或者要觀想自己，譬如啊張寶頭先講嗰個歌念佛觀啊，即係或者密乘嗰啲咩觀都好啦。咁你要呈現起個觀嗰個影像係穩定嘅咧，你冇克服到個分層調舉係絕對不可能。 係。 咁所以如果你貪瞓， 係 而唔精進去做嘅話咧，你就好難成功，因為我哋要知道咧，其實我哋講話咩止觀嗰啲咧，佢對人嘅要求係好高嘅，個自律性嘅要求係好高的。 因為我咧，如果以我自己嘅個體驗咧，你瞓得太多，佢因為佛家所講嘅睡眠嘅蓋咧，個位處咧就叫做咩色身沉重啊，色身分沉重同埋心智昏暗啊， 仲有啊， 所以問題我就諗起話，你成日瞓咧。就會點樣啊？成日瞓咧，就好易形成二十煩惱裏邊個十除煩惱，十大煩惱啊，大除煩惱裏邊嗰啲懈怠啊，懈怠啊，依個散亂啊，放日啊，嗰啲全部都嚟噶，因為瞓得多，所以瞓得多你就會懈怠，你就會你話，所以佢嗰個對子個懈怠，對子個睡眠蓋咧就用要精進，用一定要精進，你唔得精進噶個人。 所以你睇到咧，就無論喺嗰啲但凡一關於禅修嗰啲材料啊，包括無論你經嘅好，或者瑜伽論好、菩提道次第講論嗰度，或者清淨道論都，佢都好明確話俾你聽，你點解唔成功？當你有某一種蓋出現嘅時候咧，你要用啲乜嘢加行去將佢對治？如果你發覺自己昏沉或者睡眠出現嘅時候，你唔作意去顯除佢咧？咁你呢個就係 咁啊！岑居士，不如我係想你介紹下，依家南傳佛教一本好重要嘅經典就係不傳唔果不滯嘅，就清淨道觀係好重要。 清淨道論就 清淨道論係嗰個叫做印度真人叫國音啊嘛， 國音 寫噶嘛。 咁我哋而家就接觸多咗好多南傳嘅資料啦。就其實國音佢做嗰個清淨道論咧。佢有一本好權威嘅修行手冊嚟，因為佢入邊咧係基本係上一本操作嘅手冊。佢頭先我哋講嗰個自在啊，佢同北傳嘅講法唔同，佢係講個禅法裏邊嗰個具體嘅要求嚟嘅，即係話佢要你好簡單，我而家要作意，要入一種嘅定，咁你就一定要根據嗰個十方法咧去。將嗰個所緣境呈現出嚟，咁譬如我舉個例咧，就係譬如你睇佢嗰啲四界觀啊，或者嗰啲呢個安波念啊嗰啲咁，佢就好清楚話俾你知，你一定要將嗰個所緣咧安住喺或者綁定喺個呼吸嘅出入嗰度。咁如果你達到呢種要求啦，你要做幾耐？譬如個師傅要求你做一個鐘頭。你就真係好似考試咁樣嘅，師傅要考試要小參，咁你一定要喺個師傅嘅要求底下咧，係進入嗰種狀態一小時，唔可以多唔可以少，所以叫入定自在，出定自在就咁嚟。 嗱，清淨道論嗰度，我係想請教兩位嗱，呢個清淨道論講到我裏邊，因為佢禪位有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咩，淨係講初禪裏邊個五禪之就對子嘅五蓋。嗱，嗰兩樣嘢咧就真係見好多爭議，真係要請教兩位就點樣？嗰五禪師啊，就叫做沉智、 喜樂 定或者喜樂捨。沉智呢兩樣嘢啊，唔知兩位點睇？哇，好難解喎，係嘛？何為沉？何為智？ 沉同智咧，其實就 我見好多爭議。 我記得《清淨道論》咧嗰度就有佢講咗個譬如嘅，就係話佢好似有貓喺個老鼠窿嗰度。或者貓要捉老鼠，咁嗰只貓要捉嗰只老鼠，成日一定要周圍揾啊嘛。揾嘅時候就係尋，揾到啦，鎖定目標咧 就係智， 就叫智。 唔同意啊，張女士。 其實咧，我哋都有類似嘅，我哋叫做欲足外慢。欲足外慢，我哋喺波爾利取經。我哋首先咧一定要欲啊！我哋講其實修行係講心法嘅。點解我哋會經常會睡眠？因為我哋基本上個心被人定。如果我哋嘅心已經好堅定有一個目標，所以我哋所謂嘅欲足外慢，首先我哋有個 target 啊，欲即係我哋有個欲望要成佛。其實佛係一種欲望嚟嘅 ，to start with， 即係我哋開始嘅時候要成佛係一種欲望嚟嘅。跟住第二件事咧，你要開始接觸 connect 咗啊，你一定要開始同佢有個關係啊。之後咧，你開始咧我哋所謂愛啊，其實喺佛法裏邊咧，愛咧係一種好特別嘅狀態，你會愛嘅就係、是。若即若离呢种爱，即系有时你掌握到，有时掌握唔到，呢个就 系 好似我哋所谓嘅修炼，好似我哋个心会网出现嘅时间咧，我要将佢拉翻翻嚟。网出现嘅时候拉翻翻嚟，我哋一路练习去拉翻翻嚟，叫爱。咁所以呢个爱咧，其实佢系所谓爱同埋不爱。当我哋有一个方式，将不爱变翻做爱，咁于是咧有啲嘢唔系必然嘅。我哋经常系一种清净状态，唔系必然嘅，所以叫爱。最后咧，我能够做得住叫慢，所以欲足爱慢咧，其实佢都系一种相近，就系、是、我哋喺世间法啊，何尝唔系？即系我哋先定目标，跟住我哋要入去个游乐场，跟住咧我哋开始同佢发生一种爱情嘅关系，即系我哋好似喺嗰个得失啊，不断地磨练自己，到最后咧我做。这个叫咩？正道最高，我能够主宰到这个场系我系最大嘅正道者。咁所以咧，现实世界成功都系讲欲足爱慢。咁所以咧，佢到修炼上面咧，我哋最后波尔里取经最终极咧都系用欲足爱慢四个菩萨嚟归纳翻成个修行。 但系阿岑居士，你话头先猫捉老鼠咧，其实佢嘅问题就话寻就话其实。一尋係有一個鎖定咗個目標喎，唔係我要捉老鼠喎。而家諗諗下，只貓唔想捉老鼠，捉曱甴咪大劑喎。嗰只妄念嚟嘅咯， 唔一定。呢、這個就係所謂成佛嘅條件，因為有啲人就係唔成佛噶。 啊， 唔係，其實呢個咧係去到冇辦法，呢個叫去翻呢個《靈家經》啊，佢講有所謂嘅無間種性，有啲係無間種性嘅佛性嘅，即係話嚟呢個世界咧，就會一個好大嘅心量，要成就身邊甚至世間嘅眾生嘅。有啲人嚟到咧，就你教咩俾佢咧，都變成外道嘅修法嘅，即係中意解啲符啊，中意變做一種所謂嘅自我中心、自我膨脹。有啲人你教咩俾佢咧，佢都覺得好苦，呢、這個世界都係苦噶啦，都係要偏空啊，即係話我要點樣能夠脱離鼠咗去，唔再喺呢個世界出現。有啲你教咩俾佢咧，佢都唔聽噶啦，叫無間種。中性嘅展题啊嘛，咁所以咧，其实嚟讲呢个所谓心啊，修行，我哋成日讲啊，呢个头先讲好多嘅南传嘅修法咧，其实同身体有关。 系， 其实喺去到大乘咧，其实由头到尾先定咗心先，先建立咗一个一心，即系换句说话讲咧，你下定决心先啦，你有个坚定嘅爱先啦，即系我哋叫爱心啊。我哋所謂愛嘅意思，即係我哋叫敬愛嘅心啊，即係對呢個法你有敬愛啊，對成佛你真係有想慾望啊。有啲人唔係想成佛噶。有啲人只系想嚟到呢度飲啲聖水可以唔病啊！原來捐下錢可以未來有福報啊！嗰、那個唔係想成佛噶嘛，所以呢個就係講個心啊。到底我哋個發心係咪要成佛而嚟？ 但你講個發心咧，我係想請教兩位咧。譬如好似香港中國好多學者咧，譬如以白居易為例啊，白居易初初修禅法噶，但係最後尾係修淨土喎。佢點解由禅啊禅宗轉咗去淨土咧？係咪佢覺得？即係覺得個話壓啊，念正念經念淨土念經係咪比較一啲即係渣拿咧？會唔會喺信佛方面佢會有個咁嘅轉變咧？ 其實你知道嘛？如果真真正正係因為麥居易嘅年代啦，佢跟禅師嘅條件係具足嘅，因為當其時係禅宗就係興盛，好多禅宗嘅道場係可以去到打坐修行。咁去到淨土法門嚇。唐朝咧，白居易年代，我哋知道咧，其實係最鼎盛嘅世界，亦都係應該係開始一個所謂轉彎位。咁啊，喺其實中國嘅淨土宗好殊勝嘅，因為咧係政治推動嘅，中國淨土宗係政治推動嘅，即係末法思想啊。我哋一定要係以自己充滿咗罪孽啊，所以希望能夠往生一個更加光明嘅世界咧。其實呢個係一個政治宣傳嚟嘅，令到比較容易去我哋叫愚民政策啦嚇。咁所以咧，其實喺某程度上邊，修禅能夠正道嘅係有嘅。有人因為學正土，跟住再學修禅嘅；有人因為修禅而再學正土嘅。白居易呢、這個白居易呢、這個個人嘅 的例子不代表什么，不过我相信很多修禅呢，因为禅的功夫其实是不容易修正的，所以呢其实念佛法门始终很多人来讲是产生了很容易产生信仰的，其实这个已经是信仰问题。 禅宗应该是以自力为主， 一般是这样说，实际上都不是那么简 单。正途呢就牵涉到一个所谓外在的加持， 其实不可以这样看。其实我们讲念佛心我们叫念佛是佛，我们念佛呢因为我们用心念佛，于是我们的心越念就越成为这个佛本身，其实这个是念佛的经验来的，就是我们叫会融合为一的，就是我们叫由念和佛是对立，最后呢我们的心就是我所念的，我所念的就是 我的心，所以变成一体的。那么一体的体验里面呢，其实我们很容易感受到阿弥陀那个心怀，很容易感受到所谓的慈悲。其实我举个例子，我想跟我通常的学生怎么讲的呢，你念佛里面呢，如果你脚痛你仍然是痛的，不是因为念佛不脚痛的，不过呢痛存在，阿弥陀的心存在，所以不是我脚痛，是脚痛加阿弥陀，那这个呢就称之为一心，这个称之为以佛的心去感受世间众生的苦。所以很多时间我们将我们自己个人的经验呢，痛苦的经验烦恼经验转化成为慈悲的，所以念佛念到慈悲出来的，所以的而且确是很感动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谓的我们叫总持法，即是念佛法门叫总持法，即是一念的时间呢，你只要你专注去念得的了，你就会成为那件事的。你只要经常，我们就算佛说观无量寿经都是无量寿佛经都是讲一路观住阿弥陀，甚至你最后只观去白毫光，你已经即刻成为阿弥陀本身。咁呢个系一种所谓嘅我哋叫入不二法门又好，或者叫我入入我，咁成为佛本身。所以我当我哋嘅心系成为佛嘅心咧，其实我哋睇嘅世界就唔同咗。 我谂嗰个净土嗰度咧，如果你讲中国嘅净土宗庐山慧远嗰种咧，佢都系波州三昧嘅禅观念法嚟嘅。咁我记得我个老师讲过咧，咁啊，因为佢研究唯识啊嘛，咁有人问佢你念唔念佛啊咁。咁我老公就話：我都念，咁啲人問佢點㗎？佢話我買保險。嗱，我覺得呢個都幾 practical。 呢個好大鑊啊！你知唔知你拍拖嘅時候你買保險咧，其實係好失敗嘅。其實我哋講一心啊，修行真係唔可以買保險噶。呢個我同大家講，修行唔可以買保險啊。 當買保險喎。 唔係， 好壞嘅事嚟㗎。 渣男啊，渣男。 點知你同阿 A 女士拍拖，跟住同阿 B 講我而家買保險。 日日念阿彌陀佛。 成個體統啊！ 啊，一係咪買保險咧？ 嗱，你諗下，如果你相信生死輪迴， 修行係講一生， 你真係要要保， 冇可能 嘅。你能够每一， 我话你听啦，之所以你买保险啊，你跟唔到好师傅，冇可能嘅，修行系冇可能买保险嘅。 呢个系一个通俗嘅，即系为咗对 好多人就会 太通俗啦。 点解要禅正都要兼顾咧？点解唔一门深入咧？咁咁我谂呢个都系牵涉到一个实际嗰个嗰个效益咁。 呢个太通俗啦，呢个 你當然咧有唔同，有唔同嘅。 即係你拍拖同時間，你有另一隻艇仔喺度，成個體統一腳踩兩船。 咁如果你睇翻早期嘅，咁佢都唔即係主要都係靠自己。 其實禪宗嘅禪淨雙修已經唔係講緊買保險㗎。如果睇翻睇咗《壇經》開始禪淨雙修。 好啦好啦，時間都差唔多啦，我哋仲好多嘢講喎，要講天台宗、講花嚴宗，話講禪宗，你幾多宗派可以講都係唔同嘅。不同的精彩嘢喺度， 精彩真好，台教真好精彩。 依個花言啊，都好多嘢講。 要對唔同嘅機啊嘛，係啊，契你契機啊嘛。 好啦，我哋今晚咧就講晚聽晚嘅題目就係依個係米哈同埋張國榮同大家講反轉遊樂場。咁跟住落嚟就係那些年張偉基嘅節目，最後嗰首歌就係學友唱嘅《這麼近那麼遠》。拜拜， 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一天一天，日日夜夜面对面，既相处也同眠。一天一天，逐渐逐渐变。发现总相对却无言，静静默默望着熟悉的背面，一弯身影原来离我多么的远，像天涯那一天。 再见面，但我分不出这张是谁的。但这一点点都很远，触摸得到，触摸不到，这么近，那么远。